恰正好关在时光空闲地，不消息里那人宣传为师啊，我有那军粮斩了吗，斩了吗，军粮就来到洛阳，难道是文曹的神传陈虚王 以上您听到的是多年前的一段剧场实况，严兴鹏演唱的京剧《曹操与杨修》。说到这部新时期中国戏曲里程碑式的新编作品，这出戏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当年尚长荣先生和严兴鹏先生携手合作的一个名剧，多少年来传唱不衰，尤其是近几年上海京剧院还排出了青春版的阵容。那么这次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由导演滕俊杰执导，尚成荣和严兴鹏二位分别饰演曹操和杨修。那么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也将于2018年的9月在北京举办东方之韵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经典剧目进京展映展演的活动。9月15号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分时段展映 3D 戏曲电影京剧《曹操与杨修》、昆剧《景阳中》和粤剧《西厢记》。那么这三个电影的同名舞台剧的展演呢，也将在剧场先后为大家奉上。应该说整个9月这几出戏的电影版舞台版是双管齐下，向首都的各界朋友专家戏迷来展示上海戏曲艺术的优秀剧目。下面我们请大家来听一段《曹操与杨修》当中曹操的唱段，这也是多年前的一段剧场实况，尚长荣先生饰演曹操。 金江山挑选新编也是恨，至杀得却得千里，击穿殆尽，至杀得众百姓叫我死一臣，天地粗，天才人定，千万杀到我金居下七百万的命，二郎派下个真情之子，只断肠不断魂，曹孟德只在安天下赤壁之了，这么多万兵求仙大师冲阵魂，武昌的洪文岱大手举尘，怕只怕天下的贤士心寒痛，我红土大爷要化灰尘，化灰尘吧， 南腔北调聚集， 大南上天，后堂里来了我王是大爷， 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常慢慢 问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尚长荣先生在《曹操与杨修》当中的一段唱，这是多年前的一段剧场实况。杨修这个角色呢，前后也有几位名家扮演过，那么尤其是以首排的严兴鹏最为深入人心。严兴鹏的严派唱法，还有他那独特的舞台风格气质，深深吸引着观众。严兴鹏旅居国外多年，那么这些年呢，戏迷也都非常盼望他能够回国演出。那么这次 3D 影片相信也是给他的很多戏迷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体验和感受。好，下面我们就再请您听一段严兴鹏在《曹操与杨修》当中的唱段。这段休流泪可以说是杨修唱段当中最有魅力、最为动情啊，同时也是最为成功的一段。新编京剧的唱段能够在戏迷票友当中传唱是很难很难的，在南方的很多票房都能够听到《曹操与杨修》当中的这段休流泪，也足见它的艺术价值和魅力。好，下面就请您听听严兴鹏、赵群在《曹操与杨修》当中的这段表演。 是我愿有，不归来有。失手怨只在黄尘乱两者，酒旗呼与我同来，我要解酒乡愁在我一国，望幽鬼酒鬼眼开在身，我得过生命那白倒影草、哦、在去放浪琴下 以上您听到的是严兴鹏演唱的《曹操与杨修》片段，这是多年前的一段剧场实况。曹操与杨修的两位扮演者尚成荣和严兴鹏都是出自梨园世家，他们二位呢也都是当代京剧界最顶尖的艺术家。听完了《曹操与杨修》这出著名的新编戏，下面我们还是请您听一段古子老戏京剧《飞虎山》的片段，是由尚成荣和叶绍兰二位合作的，又是梨园界的名门之后携手共同为大家带来的传统老戏。 以上您听到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叶绍兰主演的京剧《飞虎山》片段。上半时段的戏弥勒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主持人尚远邀请您接着回来，我们继续聊戏听戏。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千年之约》，陈涛作词，王渊作曲，韩红演唱。 一海为沙，清唱风收回千变万化，我想登高一望这天地的图画，一场阔别让白世间一个心愿，你心我心合而为一。我放声告别你的到来，偏偏寂寞四周一带，请我心